章一到十一节。 Today's responsive reading is taken from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5, verse 1 to 11. 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台上读单数节，请会众读双数节。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站在格尼撒拉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我们一起读最后一句啊，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 May God bless His own words。 啊，今天那个来到我们中间正道的是Milwaukee 华人教会的金世昭传道。 Today we're pleased to have a Pastor Stephen Chi from the Milwaukee Chinese Church。 进传道实际上前两年已经来过我们教会几次。 He came here 2 years ago。 所以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He's our old friend。 进传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下网捕鱼。 The title of today's sermon is Cast the Net。 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进传道。 Following time to Pastor Stephen。 弟兄姐妹，大家早。 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可以来 Madison， 我们一起来侍奉。 I'm glad that God has given me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God together today. 我今天是从11月以来我第一次离开 Milwaukee。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left Milwaukee. 我在11月的时候因为受伤，所以一直住在我们家的病房里面。 I was hurt in November, so I had to stay home all the time in Milwaukee. 我们中国人讲说伤筋动骨100天啊。 I had to stay in Milwaukee because of my injury. 我今天是86天，第86天。 It's been like that for 86 days. 当我自己受伤的时候呢？我就有特别深的感触哈。 I had a deep meditation when I was hurt. 当我有时候看到人家可以两个脚可以好好的走路，还可以跳的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羡慕。 I greatly admire those who have two legs and can walk. 那我今天第一次离开 Milwaukee 的这个城里面。 Today, it's the first time I left Milwaukee since my injury. 今天感谢主，天气也非常的好。 Thank God for giving us a nice weather.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带领。 God works and leads us differently. 我相信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也一定有神的心意。 It's according to God's will that we can be together and worship. 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 Let's pray.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因为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Because you know each one of us. 有时候你比我们自己都还更多的认识我们。 Sometimes you know us better than ourselves. 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在你的手中。 You hold our lives.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自己有什么东西。 We cannot boast. 因为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不会有一口气。 Had it not been the mercy, we would not have a single breath. 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把工作的能力赏赐给我们，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 Had it not been the grace to enable us to work, we will not be able to do anything. 今天我们有生命，我们有家庭。 We have life today and family. 我们有工作。 We have works. 都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This all is from the grace of you, God. 然后你借着你的怜悯，让我们存活的时候，让我们一生真的是为了要敬拜你。 So that in all our lives, because in response to your mercy, we worship you. 在我们人生短暂的时刻的里面， in our transient earthly life, 无论我们可以活七十年、八十年，甚至九十年， whether we live to 70 or to 90 years of age, 主啊，让我们的岁数被你自己所纪念。 May you remember our earthly lives. 也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主啊，我们可以来侍奉你。 So that we serve you when we live on earth. 我们可以来跟从你。 To follow you. We can live a bigger life for you. We can live a bigger life. 我们感谢你。 Thank you. 主啊，人的话语是有限的。 Human words are limited. 人的智慧跟知识也是有限的。 Likewise, our wisdom are limited.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May your Holy Spirit be among us and speak to each one of us. 主啊，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 You open the heart in our eyes. 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来侍奉你。 So that we can live on this earth to worship and serve you. 我们可以为你自己所使用。 To be used by you. 或许你有一天你也会叫我们去打鱼。 Someday maybe you call us to fish. 但是让我们的打鱼可以得着你要我们所得着的人。 And when that day comes, may you give us what you intend us to get. 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May your Holy Spirit lead us in today's worship.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We pray this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喜欢钓鱼的人多不多。 Most of you, some of you, may like to fish. 好不好？举一下手，我们喜欢钓鱼的人。 Anyone who likes to fish, raise your hands, please. 谢谢你们。我相信在 Wisconsin 的人，很多人都喜欢钓鱼。 Wisconsinites, they like to fish. 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格尼撒勒湖就是所谓的加利利湖的旁边呢，在那个地方。 In the Bible passage you just read, Jesus was walking near the lake of Gennesaret. 很多人要听耶稣讲道。 Many would like to hear Jesus preach. 耶稣呢，看到在这个湖的旁边呢，正好有两艘船在那个地方。 He saw two boats parking near the shore. 圣经看起来，其中有一艘船的人呢，他们去旁边呢洗他们晚上打不到鱼的那个网。 Some fishermen from one boat, they are washing their nets. 然后呢，有另外一艘船，我们从圣经看很清楚是那个彼得的船。 And the other boat belongs to Peter. 好像彼得也在旁边。 And Peter was also by them. 看起来可能彼得是坐在船上。 Peter was sitting on the boat. 因为人很多，所以呢，耶稣呢就上了这个船，叫彼得把船开往湖边一点点，在那里讲道。 So he asked Peter to move the boat close to the shore so that Jesus can preach. 但是呢，你从这段圣经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通常讲道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嘛，对不对？很重要的事情。 We notice that preaching typically is a very important event. 但是呢，似乎呢，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And here the passage did not record what Jesus actually preached. 很多时候我们看耶稣讲了很多的话都非常的重要。 Most of words coming from the lips of Jesus are very important words. 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似乎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篇耶稣到底讲了什么道，好像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 The gospel did not place much emphasis on the content of Jesus' sermon. 我自己常常也需要讲道。 And I myself have to preach. 很多时候讲完道以后呢，事实上 我曾经考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 After the sermons, I would like to test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因为我们教会是先讲道，然后主日学。 In our church, we have sermons and then followed by Sunday schools. 很多时候啊。我去教主日学的时候就问一下弟兄姐妹刚刚到底讲到听到了什么东西呢 So I test my brother and sister when I teach Sunday school what was the sermon about 大概一半以上可能当时候讲到人讲得不太好所以都睡着了 some brothers and sisters say they fell asleep during the sermon 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用心的听 But some pay attention 但等到他们站起来的时候呢往走出这个教堂的时候呢就想到今天要去 shopping 所以呢刚刚讲员讲什么呢可能都已经忘记了 Some members had their hearts to go to shop after the sermon so they tend to forget the content of the sermon 我相信等一下等我们讲完到的时候很多人走出去的时候当你上车的时候可能你想到的是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而不是想到刚刚听了什么。 Some of you may just walk off the church not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ntent of the sermon. 我相信上帝了解我们。 God understands us. 所以我自己有时候觉得讲到讲的好与不好啊有时候呢还不是那么大的压力。 Therefore, because everything is in God's control, so I'm not under pressure to preach a perfect sermon. 似乎耶稣讲什么，圣经在这一段也觉得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 The gospel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ntent of Jesus' sermon at this particular instance. 因为的确是如此。 Because that is in fact the fact. 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但是道理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经验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Sometimes we apply sermon style. Practical life experience is quite important. 人生的经验是上帝放在你我我们生命里面你忘不了的事情。 God places experience in our life so that we don't forget them. 常常我们听一篇道，很快就会忘记，没有关系。 Even if you tend to forget a sermon, don't be worried about it. 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我觉得我们有好几点我们可以来思想。 There are several points to meditate upon in this passage. 今天我们看到呢，是一个神迹的发生。 Today, this instance is about a miracle. 当耶稣讲完道的时候呢，他似乎行了一个神迹。 After Jesus preached, he performed a miracle. 这个神迹呢，是前一天晚上彼得他们去捕鱼，捕了一个晚上，他们一条鱼都打不到。 This miracle is about Peter was fishing the day before and did not catch anything. 然后在讲完这一篇道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知道白天实际上是打不到鱼的。 After this sermon, it was daylight, and daylight you don't normally catch fish. 然而在白天的时候，耶稣叫他们去打鱼，他们却打了两船的鱼。 And in broad daylight, Jesus told them to fish, and they fished a lot of fish. 这个时候让耶稣讲完道的时候呢在这个故事的开始的时候呢耶稣讲完道他叫彼得说把船开到海水深之处 And after the sermon, Jesus told Peter to move the boat to a deeper water 我想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一个功课这个神迹的发生是神的邀请 The first lesson is that the miracle that God performed is required by God 今天在你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事实上神其实他不断的邀请你我与他一起同工 Today, God is actively requesting you to co-work with him 今天是一个神邀请你跟他一起让这个神迹发生的一件事情 Today is the day of invitation from God to participate in miracles 今天神其实不断的邀请你我跟他参与在他所要发生的你我的人生跟你我神要实行的神迹的里面 Today God is actively requesting you to participate in ongoing miracles 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对不起啊，当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事实上神可以直接就叫这个法老给他一些惩罚就可以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 God could have, when he led the Israelites out of Egypt in Exodus, he could have just punished Pharaoh and the whole thing is done. 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 But God did not do that. 上帝特意去找了摩西跟摩西说 我从天上来来找你，要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But instead, God went to Moses and told Moses, "I came from heaven to particularly find you to lead the people out of Egypt." 今天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上帝邀请你跟他一起同工。 Today we live in an opportune time where God is actively asking you to participate in His service. 当以赛亚在这个圣殿的时候，上帝问一个问题，你知道上帝也会问问题，我可以差谁去呢？ Isaiah, when God approached Isaiah, Isaiah said, "Who are you going to send?" 难道上帝他不知道他要差遣谁吗？ You think God didn't know whom He's going to send? 但是上帝需要人的回应。 But God needs response from human beings. 上帝要人跟他一起同工。 And God needs humans to co-work with Him. 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并不够的缘故，我就也就不讲了。 We have to skip some of the details because of time limitation today. 其实今天在一个神迹的发生的里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上帝不断的在邀请你与他一起同工。 God is actively asking you to participate with him in today's miracles. 然而接下来我们要可以从这个神迹里面看到，上帝在这个发生的时候，他常常都是用人所熟悉、所最平凡的东西的。 Going back to today's miracle recorded in the gospel, God is using common things to achieve miracles. 这个神迹的发生，上帝用一个船，上帝用一个渔网，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 The common things are a boat, a net. 但是这小的事情却成为一个神迹的发生的可能。 He used small things to allow miracles to happen. 今天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往往也都是如此的。 It's like that when we read the Bible. 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有关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故事。 We all know about the story of David killing Goliath. 一个小孩子大卫，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猜想他是一个 teenager 啊，十六七岁的一个孩子。 David was merely a 16-year-old.Teenager. 而他能够打死那个巨人哥利亚，他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他用什么呢？一个小小的石头。 He used a small stone to kill the giant Goliath. 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情，似乎要用一个伟大的人、伟大的工作才能够成就。 Did God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with great things? 但是事实上，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往往不是的。 Not true from the Bible. 上帝常常用的都是那些很小的东西，甚至是很平凡的东西，甚至是你我们觉得非常不那么重要的东西。 God uses insignificant and small things. 但是当上帝愿意要用的时候，那个小小的东西却可以成就大的事情。 These small things became tools to great things when God decided to use them. 我知不知道？我想我们都知道，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他手中拿一个木杖，对不对？ Moses was holding a staff when he led the people out of Egypt. 圣经上没有讲说这个木杖到底从哪里来的。 The Bible did not record the origin of this staff. 但是我们可以猜想，或许就是一个牧羊人有一天走在路上，哎，看到这块木头还不错嘛，哈。 It could have been just a common piece of wooden staff picked up by a shepherd. 我有一次去 Smoky Mountain 去那里旅游的时候 ，Once I went to Smoky Mountain. 啊，走，因为我们爬山啊，爬了很久，很累了。 We were hiking and we were tired. 哎，正好在路上看到一个木头啊，然后那个木头的长度哈，正好可以像拐杖一样。 We found a piece of wood. Looks like it can be used as a staff. 然后呢，就把它劈一劈啊，哎，就。接下来那一天呢，爬山的时候呢，就用那块木头呢就走了。 So I polished a piece of wood and used that as a staff for my hiking. 我们不知道摩西那块木头怎么来的。 I don't know the origin of the staff. 但是你知道吗？当那一块或许是捡来的木头，可以成为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当举起来的时候，神迹发生。举起来的时候，红海破开。 A common piece of wood in God's hand can perform great miracles in leading Israelites across the Red Sea. 今天上帝要用的，其实可能就是你身边的那个小小的、你所熟悉的东西，就可以为他所使用。 And today, God may be using those common, insignificant things right next to you to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我们知道圣经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就是那个五饼二鱼喂养五千人的这个故事。 This big miracle, Christ fed 5,000 people with 五饼二鱼有多大呢？可能说我们说只是一个小孩子那天要吃的午餐而已吧。 The five bread and two fish was just a simple lunch. 但是上帝却用一个小小的东西，让这个小小的东西可以成为一个神迹的一个发生。 And God used small things to make miracles happen. 另外，上帝所用的呢，其实呢，都是你我们所了解的东西。 And God used these things that you and I can understand. 我们知道，像这个大卫他打死哥利亚的时候。 When David killed Goliath, 事实上，他打死哥利亚的过程的当中，事实上，在他在原来在家里牧羊的时候，上帝已经操练他了。 God trained David in the God trained David when he actually w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killing Goliath. 所以我相信，上帝使用你是在你人生的过程的当中。即使你觉得牧羊一个羊骚味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上帝的 training, 上帝的训练却在这个过程里面带领你。 God may be training you today for future great things. 这个是我们看到上帝一贯的做法也是如此。 This is the way God acts. 我们相信摩西四十年在还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之前，那四十年在西乃的旷野，事实上等到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西乃的旷野的时候，他知道旷野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 Likewise, God trained Moses 40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before he went to Egypt and lead the Israelites out of Egypt and back to the wilderness.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打鱼神迹，这个渔夫他们到底懂什么东西呢？ In this miracle of today's the fishing, what did the fishermen know about fishing? 渔夫最懂的就是打鱼。 Fishermen know about fishing. 上帝就用他们的经验，他们所了解的东西，他们所使用的这个船，使用的这个网，来成为一个神迹的发生。 God uses things that are familiar to the fishermen, like the boat and the net, to accomplish miracles. 今天我相信上帝若是要用你的时候，他就用你所了解的东西，你所熟悉的东西，可以成为他手中的工具。 Likewise, today God will be using things similar to familiar to you to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然而，当上帝要用你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挑战。 When God uses you, He is going to issue you a challenge. 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上耶稣跟彼得讲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Jesus told Peter to move the boat to a deeper water. 你我，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打鱼的时候，你的经验是如何。 Do you know the experience when you go fish? 通常我们一般讲说，在岸边呢，鱼大概不会太多。 You don't fish near the shore. 而且我们通常我们一般。我们人喜欢站在安全的地方。 We like to stay at places that we feel secure. 但是这时候，耶稣却告诉彼得说：“把船开到那个水深的地方去。” But in contrast, Jesus told Peter to move the boat to deeper water. 我自己做传道人，有从2005年到现在，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 I've been a pastor since for the past 5 years. 在我还没有做传道人之前呢，我在一个食品跟药厂的公司里面做 research. I did research in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before I became a pastor. 每天我开同样的路，每天差不多吃同样的午餐，每天大概同一个时间五点半回家。 My routine is I drove the same road, ate the same lunch, and followed the same path home every single day. 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的稳定。 My life was stable. 虽然我也在教会里面侍奉，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也做长老。 Even though I was an elder in my church. 但是我发现上帝他要给我一个呼召，叫我进入那个水深之处。 But God called me to go into deeper waters. 这五年以来，我走过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In the past five years, I walked a ways that I've never walked before. 这五年以来，我也去过我从来没有想象我会去过的地方。 I've been to places I've never been to before. 我也遇到很多我想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会遇到的人。 Encounter people that I've never dreamt of meeting before. 我也经历到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想象人生会发生的事情。 Experience things I've never dreamt of experiencing before. 我们人都有一种 tendency, 我们希望在一个安全的里面。 We have an inertia to stay at safe places. 但是上帝给我一个挑战。进入那个水深之处吧。 But God challenged us to go into deeper waters.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彼得的故事。 I like the story of Peter. 彼得当他看到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 When Peter saw Jesus walking on the sea. 彼得跟他的其他的同伴有一个很不同的一点。 Peter was different from his companions. 当众人说哇，这个有人看到人在海上行走，有人说是鬼的时候。 When everybody would say, "Hey, there must be a ghost walking." 但是当彼得知道是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 ，But Peter knew that it was Jesus who was walking on the lake. 他跟耶稣这样讲，他说：“主啊，若是你，接下来就不得了了。主啊，若是你，你叫我也在海上走吧。 ”But Peter asked, told Jesus, "If it were you, just let me do the same thing." 我想很少人会这么大胆的像跟说我也要海上行走吧。 And no one would dare to ask for the same feat. 但是更有趣的其实上是耶稣的回答。 But listen to Jesus' response. 耶稣说你来吧。 You come, Peter. 你来吧。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宁愿站在岸边我们宁愿站在船上我想没有一点感情要走在海上的。 Most of us would like to stay near shore. No one would dare to be asked to walk on water. 但是上帝往往跟我们讲说你来吧你来吧。 But in contrast, God would say, you come, you come. 我觉得我这五年我就在我当然不是在海上行走了。 Of course, I did. I wasn't walking on the lake in my past 5 years. 事实上当我愿意蒙召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若是你可以做我也愿意。 When I was called by God, I told God, if it is your will, then I am willing. 神也告诉我你来吧。 And God told me, you come. 这几年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让我看到事实上是可以在海上行走的。 I experience things like walking on the lake.、Myself.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很多的事这个挑战在我们的面前。 All of us face challenges in our daily lives.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来美国留学的人都有同样的经验。 Must be a familiar experience to all of you who came all the way to this country to study. 或者是我们移民来美国的人。 Or those who are immigrants to this country. 在我们还没有来之前，美国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人生会遇见什么样的问题、困难？事实上，你都不知道。 Before we landed in this country, we didn't know what this country is all about. 但是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你愿意接受这个试验、试探的时候呢？上帝看到带领你今天所经历的事情，你事实上经历那个丰盛的地点。 But if you take God's challenge and take the first step, you will experience abundant life. 你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出埃及，他们事实上想到一件事情：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旷野是没有黄瓜、没有韭菜、没有肉的地方。 When the Israelites were led out of Egypt, they had no clue as to the harshness of the wilderness to which they are led into. 但是他们愿意成为一个自由之人，他们愿意成为上帝的百姓，他们接受了这个旷野的经历，他们成为神的一个百姓。 But they are willing to be led and be formed as a people of God. Therefore, they took the challenge and went to the wilderness.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接受挑战的心。 May God have each one of us have a heart to accept challenges. 然后当这个挑战来到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愿意开到那个水深之处 ？And when the challenge comes upon you, are you willing to go to the deeper waters? 然后在我们开到水深之处的同时呢，事实上我们也会经历人生的冒险。 At the time you go to the deeper waters, you will experience life's dangerous moments. 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充满许多的冒险跟许多的危险的。 Our lives are full of potential dangers. 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生活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We don't live a smooth life. 在门徒他们下网捕鱼的时候呢， When the apostles cast the net, 他们事实上他们就经历到鱼太多，而这个网呢几乎要破了。 They experienced potential danger of the net bursting. 这个网圣经上描写险些的就要破碎了，破开了。 The Bible recorded that the net might burst. 我们知道这个网要是破的话，这前功尽弃了，所有的鱼就都跑光了，对不对？ Had the net burst, all the efforts previously would have gone to total waste.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这个险些破裂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 God is holding. 上帝事实上是保守了这个网没有破。 And God was in fact behind holding and protecting the net from bursting. 这个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我们面临人生的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 Christians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s in the world when we experience potential danger. 今天事实上当你愿意回应上帝的挑战的时候，你一定会面临一些的难处，一些的困难。 Problems in life come about every time you accept challenges from God. 圣经上描写，甚至他们的船都快要沉下去了。 The boats are about to sink. 但是为什么网没有破，船没有沉呢？ Why didn't the net burst and why didn't the boat sink? 因为上帝的保守，上帝的看顾，上帝的带领，使他们网没有破，船没有沉。 Because of God's providence, God's leadership, so that the boat did not sink and the net did not burst.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人生，我们讲说人生的吊诡，英文用这个 paradigm 这个字啊。 This is a paradigm for our Christian life. 我觉得这个字很难的翻译，但是却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生活跟经历的里面。 Paradigm is difficult to translate, but it encompasses our daily Christian life.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苦难，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他有将平安赐给我们。 The Bible told us that we will have sufferings, but the Bible teaches us that we will have peace. 保罗说，我们虽然四面受敌，但是我们却不被困住。 Paul said we are pressed from all sides, but we are not abounded. 我们虽然心里作难，但是我们却不失去我们对人生的盼望。 Even though deep in our heart we have problems, but we don't lose hope of life. 即使我们遭遇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逼迫，但是我们的逼迫却神却不丢弃我们。 Even though we are persecuted as Christians, but God will never leave us alone. 甚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别人会羞辱我们，打我们，欺负我们，但是呢，我们却有一个神，他让我们不至于死亡。 People in the world may shame us, may laugh at us, but God will not let us die. 我常觉得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Clear example is Christ's resurrection. 当耶稣基督那个被羞辱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们以为他已经结束了，他已经完了。 The world thought Christ's story will end in shame on the cross. 但是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好戏还在后头啊。 But there's a Chinese proverb said the good things are yet. 那个真正的好戏就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虽然死亡，却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从那个死亡而出。 And the good things are Christ's resurrection.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面对人生的冒险、人生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虽然有这么多的危险，但是上帝使那个网不破，上帝使那个船不沉。 When we Christians fac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life, we should rest with confidence in our God who did not let the boat sink, nor did he let the net burst. 不知道你们当中认不认识这个 Johnny Erickson Tada 这位女士。 Most of you must have known Johnny Erickson Tada. 知道人举手。 Who knows this story? 不少的人也知道他哈。他年轻的时候，原来他是一个很有游泳很好的一个游泳的这个选手。 She was a great swimmer. 但是在一次的意外的时候呢，他的从这个脖子以下开始就全身麻痹了。 Until an accident paralyzed her from the neck down. 他只剩下头部的神经是可以使用的，他连手脚完全都不能用。 She can only use the facial expressions, but nothing moves below the neck. 这个是他的一些照片哈。 This was her the pictures before the accident. 在这个意外之后呢，事实上他也曾经想要自杀过。 She thought of committing suicide after the accident. 但是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跟他所在的教会呢，帮助他重新的站立起来。 And she stood up because of prayers from sisters,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the church. 他现在可以说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帮助残障这个事情的一个advocate。 She is now a very public advocate for disabled people in this country. 他事实上写了一本书，中间这本书我自己非常喜欢，叫 When God Weep, 当上帝哭泣的时候。 Okay, so she wrote a book called When God Weeps. 我相信这本书，假如你经历人生的苦难的时候，你看他的书，也会给你许多的帮助。 Read this book when you feel difficulties in life. 他因为自己所遭遇人生的这个经历 ，because of her own experience， 他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有所谓这个 American Disabled Act， 好，就是 ADA 这个事情。 In this country, there's American Disabled Act。 差不多也都是因为他在那里这个 advocate 这个事情，最后呢。他也这个美国总统也派他呢参加成为这个这其中起草这个案件的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Because of Erickson's advocate, this law, this act came into law. 然后也因为他自己人生的经历里面呢，事实上他知道这个残疾是多么一个困难的人是多么困难的，生活上是多么的困难。 Because of her own experience, she understands the problems disabled people have. 事实上，她在她的这个organization 里面，她的这个组织的里面呢，她事实上就收集很多关于这个帮助残障的这个 wheelchair 啊，还有他们这些法律的通过啊等等啊，来帮助这些残障的人员。 As a spokesman for this organization, she has helped a lot of disabled people to go through life. 因为他人生的经验，但是他知道上帝在他的生命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计划。 Because of her own experience, she knows that God has a bigger plan for her on earth. 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残疾的人 ，even though she herself is a disabled person， 但却借着这个残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让他的人生可以成为更多的别人的一个祝福。 This accident on Erickson became a bigger miracle to bless other people. 也因为他经历这个人生的这个苦难，他也了解那些残疾人员的那个辛苦的事情。 Through her own injury, she gets to understand how people who are disabled feel. 也借着他所写的书，事实上也给很多的人在疾病、在痛苦、在人生的难处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生命的一个盼望。 And through her own experience and through the books she wrote, she comforted lots of people to go through difficult moments in life. 事实上，我这三个月，我不知道你们啊，我有时候要走路啊，在开车要出去的时候，我都希望，假如我有一个 handicap 的这个牌子哈，那停车就很方便。 In the past three months, when I'm still recovering from my injury, I wish I had a disabled parking permit every time. 今天你我我们行动非常的自由，很容易的出路，很容易的跑跳，你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Most of you take it for granted when you're healthy and can walk around. 但是当你手脚不方便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需要 wheelchair 啊！我也被人家 wheelchair 过，我也带过这个 crutch 啊，这个手这个拐杖啊，我用了拐杖两个月的时间，你就发现，哎呀，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But if you lose the ability to move around, just like the experience I had, sometimes I had to be wheelchair around, and you would know what it's like. 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人生经历很多的难处，但是呢，上帝使我们从这个难处的当中，可以更可以经历他的恩典。 God uses difficult moments in our lives to make us feel closer to God. 他自己因为不能够这个行走，但是他却可以用他的这个口啊画画，这个就是他所画的画。 Even though Erickson cannot move, but she can use her mouth to paint. She really is an amazing lady. 我自己觉得她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个女性。 It's an amazing lady. 但是为什么她可以呢？ Why was she able to do that? 因为上帝让他的那个网没有破，让他的船没有沉。 But God prevent her net from bursting and prevent her boat from sinking. 接着呢，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事实上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 Another lesson when we go back to today's Bible verse, 就是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When those people need help. 他们叫了另外一艘船，另外一艘的朋友一起来打这艘鱼。 And they call friends from other boats to help them fish. 同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Friendship is very important. 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的。 No one can live life alone. 今天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朋友。 We need friends. 事实上，朋友也需要你。 Friends need you. 今天我们在活在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同样的也是的。 Likewise, we live in our church. 今天我们必须一起同工，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可以来侍奉神。 We need to co-work together, united in heart to serve God.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都同样的需要。你需要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也需要你。 You need friends, friends need you in church, work, and family. 也唯有当我们一起同工、一起侍奉、彼此尊重的时候呢，上帝可以让这个祝福不单是一艘船的人经验，另一艘船的人也同样的经历那个打鱼得到这个丰富的鱼的这个祝福。 God blesses those teamwork who teamwork in unison without quarrel, bless them.Like blessing the fishermen with lots of fish. 接下来从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事实上还可以看到呢，人的计这个上帝的数学跟你我的数学通常是不太一样的。 From this instance, we also learned about mathematics from God is different from mathematics from us. 我们人的数学是一加一是等于二。 Human mathematics is 1 + 1 = 2. 你知道，对于西门而言。他跟耶稣说，前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打了一个鱼，但是呢都没有打到。这个是人的计算。 Humans mathematics said something like this. Yesterday I didn't catch any fish. 事实上彼得讲这一句话的他的背后的意义是说，到底你是渔夫还是我是渔夫？ Peter's motivation in saying this is challenging Jesus. Hey, look, I'm a fisherman. I know what I'm doing. 我相信彼得在这个加利利湖，他已经打鱼打了一辈子了。 Peter is an expert in fishing for all those years that he has been fishing on that lake. 哪里有鱼，我渔夫我都不知道。你是一个木匠，你叫我下网捕鱼。 I know exactly where the fish are, and you are a carpenter, Jesus. How can you tell me where to go fish? 但是耶稣说下网捕鱼吧。 And, but Jesus said, go and cast the net. 当彼得愿意听从顺服夏娃捕鱼的时候，他的数学就变成上帝的数学，而不是人的数学。 And when Peter obeyed Jesus, then human's mathematics becomes God's mathematics. 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例子也都是如此的。 Many examples in the Bible that testify to. 我们从人的角度、人的计算，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From human's angle calculation, it is impossible. 最简单，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红海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面临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他们觉得今天他们必死。 The clear example is when the Israelites were sandwiched between the Red Sea and the pursuing Egyptian armies. The human mathematics would tell them this hopeless.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最后死在红海面前的不是犹太人，而是那些被来追他们的那些埃及的军兵。 But God's mathematics told them that finally those who died in the Red Sea are not.The Israelites, but the pursuing Egyptian army. 很多的时候，我们用人的心想、人的数学来算我们人生的事情。 We use human calculation to calculate what we do in life. 但是很多的时候，上帝却用他的数学来看你我我们人生的事情。 But God uses His mathematics to guide us in our lives. 圣经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 Many examples in the Bible. 那个寡妇。投在奉献箱里面，只不过是两个小钱而已。 The widow who donated only two pennies in the offering box. 但是上耶稣却说，这个妇女将要得到的祝福是大过那个有钱人，不管他放了多少的钱。 But Christ said the reward to this widow is exceeds offerings from the wealthy people. 我想最后呢，我想可以做一个结论。 Lastly, I come to a conclusion. 这个是一个神迹。 This is a miracle. 而神迹的发生呢，是那些愿意信靠顺服耶稣基督的人。 Happens on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obey Jesus Christ.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神迹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耶稣跟彼得说，把水开到水深之处吧。 A crucial moment in this miracle is when Peter obeyed Jesus to move the boat to deeper waters. 接着又告诉这一个渔夫，木匠告诉渔夫说：“下网捕鱼吧。” And the carpenter told a fisherman to cast the net. 而当上帝邀请我们，上帝也让我们进入这个水深之处，而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变得更大了。 When you obey God to move to deeper waters, your life expands. 我们看到彼得他最后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And lastly, Peter told Christ, leave me alone, I am a sinner. 因为经过这件事情，他发现事实上我们自己原来是如此的渺小。 Because through this incident, we see ourselves as very insignificant. 上帝是的伟大，是超过我们所不能够想象的。 In comparison to the greatness of God, which supersedes, exceeds our imagination. 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的怀疑。 We doubt God. 因为我们觉得以我们理性来看，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事情。 Because they are contrary to our rational thinking. 但是上帝他邀请我们，他要我们与他一起同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生愿意冒险的时候，上帝让你经历很多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事情。 But when you take the step to obey God, things that look impossible to human rational beings.Become possible. 但是那个关键在于我们愿意听了以后，我们顺服，而我们愿意去做。 The crucial moment is to listen and to obey. 然后上帝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应许，当他们愿意跟从他的时候，他说：“不要怕。” The promise from God to those who obey Him is don't fear not. 为什么耶稣讲说不要怕呢？ Why did Jesus say fear not? 有什么好怕的呢？ What is there to be feared about? 事实上，门徒看到这件事情，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事情。 Because the apostles knew that this is a very a different event. 对于我们基督徒，说实在，耶稣今天也对我们讲，不要怕。 That's why Jesus told us, fear not. 当你愿意信靠顺服的时候，你要将要经历那个更大、更难。神恩典更大的事情。 God will bless you into a bigger and more abundant life if you trust and obey. 对彼得而言，他们以前是在一个小小的村庄做一个渔夫。 Peter used to be an insignificant fisherman in an insignificant fishing port. 但是上帝耶稣今天却跟彼得说，将来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 But in contrast, Jesus told Peter, in the future, you will go and fish men. 这十二个跟从耶稣的门徒呢？ These 12 people who follow Jesus Christ. 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家乡。 They've never left their own villages. 但是我们知道这十二个人却把福音借着他们把福音可以说带到了这个世界。 But Christianity expanded into the world through these 12 disciples. 有人讲这十二个人成为那个搅动历史的人。 These 12 people are movers of world history. 因为这一群人，这十二个人是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Because these 12 people, they are willing to trust and obey. 求神帮助我们。 May God help us. 我相信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学到了一些功课。 For the lessons that we learn from today's passages. 可能你今天回家以后，离开这个以后，你可能也忘记了。 I hope you don't forget today's passage after you leave the church. You may forget, 也可能忘记了。 Try not to forget. 不过没有关系。 Don't worry about it. 因为上帝要用你在你人生实际的经历的里面。 Because God will use you to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through your experience. 当上帝要用你的时候。 When God is going to use you. 盼望你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 May you be willing to say, "I'm here, send me." 上帝给你挑战的时候 ，When God challenges you, 你也跟上帝说：“主啊，若是你，叫我也在海上行走吧。 ”Can you say, as Peter said, "If you are walking on the sea, just do call me, and I'll do the same thing." 当你面临人生的那个危险的时候，不要忘了，是上帝握着你的网 ，holding your net and holding your boat. 上帝。 Don't forget that you run into troubles in life. God is behind you, holding your net and holding your boat. 而当你在做人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数学跟你我的数学完全是不一样。 When you make decisions in life, remember God's mathematics is different from your mathematics. 我们一起祷告。 Let's pray. 主啊，我们感谢你。 Dear Father, we thank you. 你借着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事情，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 Through our experience, you tell us greater things in life. 主啊，愿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愿你差遣我们。 May we all have the heart to say to God, please send me. 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工具。 That we are tools in your hands. 来扩大我们人生的境界。 And expand our vision in life. 让我们更经历你那个人生的大海洋的时候。 When we experience the fullness of life, 当我们更深地进入水深之处的时候 ，When we experience deep waters, 我们更要经历那丰富的恩典 ，We experience the abundant grace. 我们更认识你是那永生的神 ，And to know that you are a living God. 求主你帮助我们 ，May God help us. 也求主你带领我们 ，And lead us.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下面我们一起唱这个回应圣诗，圣诗第155首。 Responsive Hymnody 155。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好吗？ Please stand。 我光阴，赞美歌声。 请坐。 Please be seated. 今天也是我们教会的圣餐主日。 Today is a Holy Communion. 我们下面请敬传道主持下面的这个圣餐仪式。 May we have the Pastor Steve to lead us in Holy Communion.He'll be reading in Chinese from 1 Corinthians chapter 11. 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多少？ 23节 啊。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啊，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吃主的杯，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省察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你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一段圣经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是主耶稣基督是保罗他写，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的时候，他设立这个主的饼跟主的杯的时候，我想呢，对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我们要一起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在我们领受之前，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先省察我们自己，免得我们是吃喝了我们自己的罪，好不好？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好不好？我们求神圣灵再一次来带领我们。 Let's have a moment of quietness meditation before we partake in the Holy Communion.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要领受你，你为我们所设立的午餐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来鉴察我们，好让我们自己也省察我们自己，鉴察我们的心思，鉴察我们的意念，主啊，或许我们的言语有得罪我们的家人，让我们不单我们自己承认，我们也恳求你饶恕我们，或许有机会我们也应该与他们和好，主啊，愿你的圣灵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被你自己所洁净，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手所做的事情是清洁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被你自己所洁净，我们脚所踏之地，我们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主啊，恳求你再一次赦免我们那隐而未现的罪。好了，我们这一个人，当我们要领受你的饼和你的杯的时候，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主啊，愿你怜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请教会的分饼的弟兄来前面，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我们凡是在这个教会或者是在其他的教会已经受浸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我们都欢迎你与我们一起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常觉得我们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等到我们要领主的饼跟主的杯的时候呢，我们只不过伸手就拿了，但是耶稣基督他却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他担负我们的罪孽，经过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是这么轻易的就领受了这个救恩，但是耶稣基督却付了极大的代价。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这样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请你当拿到的时候，可以有安静，可以在主的面前祷告。主耶稣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我们可以请秀玉，秀玉在我们这里祷告。一起领受主的身体。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他说：“这个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葡萄汁而已。”他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流出他的宝血。 然后主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饭后拿起杯来，他说：“这个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当如此行，是纪念他。”我们请杯友的。一起领受主的杯，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是这么轻易的，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就可以领到你的身体。我们也是这么轻易的举起了你的杯，主啊，但是你的救恩却不是无价的，因为你付上了那个更大的代价。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让我们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来侍奉你。愿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在凡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下面是为奉献祷告的时间。 Pray for offering.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Father, we thank you. 在这个美好的主日，我们把心全然向你敞开，献上我们的感恩。 We open our hearts in thanksgiving to you today. 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 You are creator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and you are resurrected God. 你不仅赐下生命气息给我们，更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中得着永生的盼望。 You not only give us life and breath, but you give us eternal hope in Jesus Christ. 我们也得到属天的喜乐与平安。 And we get heavenly blessings and peace. 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生命的保守和在生活中丰富的供应。 Thanks for the providence in life. 求你接纳我们喜乐的奉献。 May you accept our offerings. 也求你赐教会同工与智慧。 give co-workers in our church wisdom. 将奉献用于扩展你国度的事工上。 Use the offering to expand your kingdom.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请大家继续站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Let's sing the doxology. 继续站立，接受祝祷。 Please remain standing and receive blessings. 主要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中我们每一个人，如同你眼中的同人一样。而在我们人生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的时候，主啊，那信靠顺服的人是你所祝福的。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Amen. Amen. Amen. 请大家和左右的弟兄姐妹朋友握手。 Please shake hands with your neighbors. 我们下面先欢迎一下这个新的朋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中来的新的朋友，请你举一下手。 Any newcomers today, please raise your hands.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名字，从什么地方来，好吗？你叫什么名字啊？非常欢迎你啊！好，请坐。还有没有新的朋友第一次来的？好，那个我们下面有些事项要报告一下。 Announcement time。 2009年的教会奉献的收据已经准备好了，在后面的桌子上，然后会后您可以去那去取一下啊。 The receipts for 209 offerings for tax purposes, all the receipts are at the back. You can pick them up on your way out. 我们今年教会有一个新的读圣经的计划。 We have a reading through the Bible plan for this year. 那个后面，如果是你还没有拿到那个读经计划表的话，你可以到后面的桌子上去取一下。 Please go to the back and get a copy of the plan for reading the Bible. 另外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图书馆，教会网页上面的这个图书馆讯啊，已经更新了。 We have updated our e-library. 这个下两周的主题是什么是福音，什么不是福音。 The topic is what is evangelism and what is not evangelism. 请大家可以上这个网页上去阅览。另外就是我们星期三教会的祷告会是从晚上7:30到8:30。 Every Wednesday night, 7:30 to 8:30, we have church prayer meeting. 欢迎弟兄姐妹和同工们踊跃参加。 I encourag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co-workers to come. 好，我们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请大家默祷，然后散会。 This is the end of our worship.